已超过94%，与燃煤直接相关的二氧化硫浓度从1998年的每立方米120微克下降到2017年的每立方米8微克，基本接近国际先进水平。好，接下来的有关情况，之后的节目再为您介绍。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城市文化范儿，是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早上好，各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广播每天早上7:30到9:00为您播出的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12月19号星期三，农历11月13，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4和9。天气情况来关注一下，受到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今天白天仍维持以晴为主的天气，大气透明度和能见度还不错，风力不大，暖暖的阳光助力气温上升，最高气温在9度上下，午后暖意融融，适宜晒太阳等户外活动。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9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5度，最大相对湿度60%。白天的最高气温9度，夜间的最低气温-5度。再来看一下洗车气象指数，预计未来3天都没有降水和大风天，所以今天的洗车气象指数是2，比较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7:32，关注一下路面的情况。这一时段城区各条联络线的进城方向车流上升明显，东部城区的京通快速高碑店到四惠建国路建外大街一线，南部城区蔡胡营南路，西部城区莲石东路五环到四环之间莲花池东路一线，北部城区西直门北大街以上路段都是进城方向车多。最近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推动北京老字号传承发展的意见，提出要进一步推动北京老字号传承发展，让他们在新时代焕发新生机，着力打造北京历史文化的金名片。城市文化范儿一会儿在8点左右开始的访谈部分，一起要来说一说老字号保护新规如何推动传承发展。首先我们还是会了解一组最新的文化收藏方面的资讯，稍后继续为您带来由徐德亮播讲的大美大兴。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先来关注一组文化收藏方面的消息。北京市统计局最新发布的改革开放40年北京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中指出，文化产业已经成为新时代推动首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以2017年为例，文化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居于全国首位，尤其是公共文化设施的大幅增加和文化市场的繁荣，在全国走在前列。北京印记平台上线了，在这儿可以全面查询获取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相关的保护信息和资料，还可以和知名专家学者一起探讨京城历史文脉，参与保护行动。北京印记系统梳理和采集了北京老城18大类、73小类历史文化资源3万多条。说到老字号，我们先来关注和老字号相关的消息。昨天，新零售企业代表河马先生崇文门店引入了稻香村、月盛斋、天福号等20家北京老字号品牌入驻，提升本地化市场覆盖。如今越来越多的老字号品牌试水新零售，借助大数据、物流配送等技术服务优势和门店渠道优势，让原本重资产的老字号餐饮业可以有效地推进轻量化的运营模式。波兰弗罗茨瓦夫国立博物馆馆藏精品展昨天在首都博物馆开幕，展览以17世纪下半叶为时间线索，展现了西里西亚地区巴洛克艺术的繁荣和社会经济的复苏。 弗罗茨瓦夫国立博物馆选取了76件最具代表性的藏品参展，包括油画、版画、雕塑作品以及金属手工艺品。北京京剧院一年一度的每周一星送大戏下基层公益活动启动了。2019年，北京京剧院将有60位演员带着代表性剧目前往北京大兴、房山、密云、平谷和河北廊坊，把传统国粹艺术送到基层。收藏方面，改革开放40周年纪念邮票昨天在四川广安正式首发。这次纪念邮票发行一套2枚，分别为高举旗帜、伟大实践，面值1.2元。筑梦新时代小型章一枚，面值6元。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是一组时尚生活资讯，来关注消费领域。一段时间以来，借助抖音等互联网传播平台，一些所谓的减肥食品成为网红食品。国家市场监督总局发出警告，一些网红减肥食品的减肥效果显著，但却可能含有西布曲明、麻黄碱等非法添加物。一些网红食品在短时间内可能有明显效果，欺骗性却很强，而且代价是身体严重受损，消费者对此一定要提高警惕。门头沟区首家特色民营书店盛坤和书店昨天在永定镇梧桐苑开业了。书店主打儿童绘本、原版进口图书、艺术、文学、哲学、设计类等书籍，服务对象主要面向社区居民和青少年儿童。作为一家特色书店，它的特色之一就是将建有共建书房，会员之间是可以免费交换阅读的，而读者也可以办理借阅卡。另外，书店还将利用现有空间充分挖掘和展现中国传统文化元素。香港金融发展局发表题为《提升香港作为领先人寿保险中心的地位》的报告，提出多项建议，振兴香港人寿保险业。金发局建议设立寿险通，以合作模式扩大香港在内地的保险业务，把握粤港澳大湾区及一带一路建设机遇，发挥香港与内地紧密联系的优势。金融服务业占香港本地生产总值的约18%，就业人口超过20万。瑞典医学院的研究人员发表报告说，多吃生菜、菠菜等含有硝酸盐的绿叶蔬菜可以有助于降低脂肪肝患病的风险，所以他们建议人们平时多吃绿叶蔬菜。先前的研究表明，许多蔬菜中天然存在的硝酸盐可提高细胞中线粒体的效率，而且多吃果蔬还有助改善心血管功能以及糖尿病。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FM 107.3 AM 1026，城市文化范儿。 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北京工作居住证核准时间将由原来的30个工作日缩短到20个工作日。此外，工作居住证核准权限将下放至人才聘用单位所在区的主管部门。根据北京市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房地产市场运行情况月度报告，今年1到11月，全市商品房销售面积为535.5万平方米，同比下降19.7%。尽管9月和10月市场出现了降温，但到了11月，全市商品房销售面积回升到了74.1万平方米，比10月提高了36%。专家认为，近期市场的小幅回暖和商品房供应量增大有关，是市场周期调整的正常现象。玉渊潭公园西南部新建成的下沉式花园璎珞花谷昨天起向游客试开放，明年1月1号正式对游客开放。下沉花园璎珞花田景区原本是公园西南部一处废弃的场地，新建成的19000平方米的景区利用现有的地形地势，配置林下花卉、梯田花镜等，打造出植物种类多样、景观层次多元化的下沉式精品花园花谷。中文版音乐剧《妈妈咪呀》是中国观众熟悉的经典剧目之一。上周末起，《妈妈咪呀》中文版重返北京，在天桥艺术中心再度上演。这部音乐剧由瑞典国宝级乐队 ABBA 的22首金曲串联而成，由香港演员陈松伶出演母亲唐娜。

这不但让花季少女挺起了脊梁，也让我国脊柱外科在国际上成为领航者。北京大学国际医院骨科主任医师温冰涛这样评价自己的导师。 陈院长呢，是作为咱们国际的知名专家，国内的著名的这个脊柱外科专家，胸椎管狭窄症椎间盘突出领军人物，规范化的制定者，特别是改良了很多的技术，使病人获得了很大的受益。 看病救人是医者最大的本分，让更多患者得到更好的服务是一位院长的职责。陈仲强历任院长的三家医院有着不同的体制，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代表了传统公立医院，北京大学首钢医院是企业医院改制转型，北京大学国际医院是社会资本办医的标杆，对陈仲强而言也是新的担当。 长远目标叫建设国际一流医院，领跑医疗体制改革，他的探索应该说他承担重要的责任。 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实施健康中国战略，支持社会办医，发展健康产业。中国医师协会会长张艳玲表示， 改革开放40年来，我们的医学发展，我们卫生事业进步发展非常快，有的项目，有的技术，也有一些设备，目前我们达到或者是进入了世界先进的第一方阵。 东方兴国门，京南古韵右，徐德亮讲述大美大兴。 天下首义，京南大兴，包容四海，寿千年，阅尽沧桑，色更鲜。大家好，我是徐德亮，今天呢继续为大家带来大美大兴，请听第15集京南富庶镇，大兴波尔多。世界葡萄酒的中心在哪儿啊？哎，对葡萄酒有些了解的朋友都知道，波尔多。没错，这波尔多呀是在法国的西南部，因为它那儿啊气候条件、地理条件得天独厚，所以呢这波尔多的葡萄品种最好。这葡萄好，那酿出来的葡萄酒也是享誉世界。哎，有听众就说了，咱不是聊大美大兴吗？怎么一聊就聊到法国去了？法国西南部的波尔多，这是算大兴的一个友好城市啊，友好省份是怎么回事？那这是把这个，哎，这是啊，跟您从葡萄酒开始聊，咱们现在就把这个联系啊给他联系上。咱们北京有一个大兴波尔多，您知道吗？说大兴的采玉镇，那就是中国的波尔多。乾隆皇帝啊，当年曾经上大兴采玉这儿啊巡视，还留下过诗句。怎么说的呢？说京南富庶村，绝名采玉里。哎，可见采玉这个地方，在农业经济时代啊，那物产就非常丰富。你想乾隆皇帝什么没见过呀？他愣给采玉这能写诗，可以想见当年这儿有多富。为什么呀？因为这是永定河的冲积平原，气候湿润，土壤肥沃，处在温暖湿润的北纬40度，享受大面积的光照的平原气候。哎，所以自然条件好，那当然物产丰富。也巧了，就这儿的这种自然条件啊，跟法国的葡萄小镇波尔多那自然条件很相似。也正是这得天独厚的条件，让采玉镇能媲美法国的波尔多，成为中国的著名葡萄之乡，还得了京南吐鲁番这个美誉。哎，这是法国葡萄好，咱中国也有葡萄好的地方啊。那吐鲁番新疆那葡萄多好啊，享誉世界。对了，咱们大兴采玉能够比美吐鲁番，这葡萄就这么好。说这么好那么好，这采玉的葡萄真那么好吃吗？具体有多好吃啊？哎，您别着急，我慢慢跟您说。现在啊，葡萄的品种很多，尤其咱们新逢盛世，哎，到葡萄下来，您上超市里，您看起各种的葡萄， 当然价格也不一样，有挺贵的挺便宜的都有。哎，北京人呢独爱一种叫玫瑰香的葡萄。哎，我一说可能我都听见有些个听众啊在收音机前边那儿咂摸嘴了。嗯，是好吃，我也爱吃。玫瑰香粒儿小啊，粒儿不那么大，紫中带黑，颜色很沉稳很漂亮，而且皮儿薄肉厚，而且特别的甜，但关键是甜啊还不腻，哎，确实好吃。玫瑰香独树一帜啊。其实呢玫瑰香啊本是舶来品，哎，这原本是外国的品种叫麝香葡萄，但是在咱北京就已经有100多年的栽培历史了。所以现在谁说玫瑰香是啊异域风情，这是外国传过来的，这是外国传进来的，说实话北京人还有点不适应。嗯，因为什么，好像几代北京人都爱吃玫瑰香，这是北京人心中有点啊京味的代表似的，哎，这意思了。要是在彩玉提起玫瑰香来，大家首先想到的是潘铁营。这潘铁营的玫瑰香啊种植面积大产量多，但是你要光说产量，就是种植的多面积大数多，光出数不行，不足以取胜，必须得谈到质量。潘铁营的玫瑰香这质量到底如何呀？哎，那得问问潘铁营百年葡萄采摘园的负责人，叫赵光伟。他说了，他说我们这儿主要种的就是玫瑰香，而且我们这儿的玫瑰香的品种跟其他的普通的玫瑰香还不一样。哎，您别看都是玫瑰香，那品种也能细分。这儿种的叫做优细玫瑰香。这是几年以前引进的一个品种，说它比普通的玫瑰香好在哪儿啊？哎，大家都知道，每年八月下旬是玫瑰香开始大批成熟上市的时候，而这个优细玫瑰香呢，八月初就熟了，而且甜度啊更高，这不就相当于让玫瑰香的采摘季节提前了半个月吗？其他的玫瑰香还没上市呢，头半个月，哎，北京人啊，咱们就能吃着玫瑰香了，那就是这种优细玫瑰香。而且呢，赵光伟还告诉我们，说这个潘铁营的种植土壤啊，属于沙性土，啊，特别的适合种玫瑰香。另外呢，灌溉用的那是富含多种微量元素的地下水。肥料呢用的是发酵后的农家粪肥和植物丙肥，防治病虫害，哎，也不是化学办法，用的是农业物理和生物的方法，甚至连葡萄园里的野草那都是雇人用镰刀一把一把割的，那一点化学药物都没用。另外啊，这葡萄是藤越老果实越甜，所以他们的玫瑰香熟了以后啊甜的都粘手。而且呢赵光伟还透露了一个呀挑选玫瑰香的小窍门，就是自然成熟的玫瑰香颜色都是有深有浅的，要是颜色均匀，您瞧啪这一下这分不出个来，就那种颜色反倒说明不太好吃。现在人们的口味那也是越来越多样化，哎，最好是有点听都没听说过的品种那才好呢，我们尝尝好吃不好吃。没关系，在咱大兴啊，您可以去彩玉镇的大黑筏村，这里的葡萄品种啊有20多种，很多品种都是大家闻所未闻的。比方大黑筏村有一家叫大槐树葡萄采摘休闲观光园，这儿的庄主，哎，是个80后，叫周静。他专门从国外引进了17个品种，施农加肥，打有机农药。所以，他这儿这个葡萄啊， 这名字您一听都具有异域的风情啊。这种葡萄叫什么？叫维多利亚啊。那种葡萄叫什么？叫摩尔多瓦。您这一听的都是外国品种。嗯，还有大家耳熟能详的什么黑玫瑰呀，哎，什么夏黑呀，这都是咱国内传统的品种。当然不同品种的葡萄啊，那口味当然是各具特色。您要是到这儿玩来，抵挡不住诱惑，摘下来就能吃。比方俗称香葡萄的巨玫瑰，那果实是脆甜多汁。夏黑那当然是黑色的，哎，果粒圆润，您就吃这么一颗呀，那直接就甜透了心了。就那维多利亚葡萄呢，是绿色的，甘甜爽口。那香月葡萄是蓝黑色的，叫浓甜多汁。顶端发红的还有一种葡萄叫金手指葡萄，是皮儿薄肉脆。各种各样的葡萄混栽在一起，您要是走过一垄葡萄架呀，那真跟看花似的，叫乱花渐欲迷人眼啊。您一瞧这葡萄，各种色的都有，个大的个小的，什么形状的都有，这儿一嘟噜那儿一块，呵，这个藏在叶子后边，那个掉在你眼前边，那真是有意思。当然我呀友情的提示，您要是在葡萄成熟的季节上这儿来采摘来，那必须您得带瓶水。这是为什么呀？哎，因为您随摘随吃，葡萄太甜容易口渴。天下手艺荆南大姓，包容四海寿千年，阅尽沧桑色更鲜。大兴区的故事还有不少，大美大兴咱们下回接着说。 以上节目由北京市大兴区委、北京电台城市广播联合播出。 讨厌，衣服又穿不进去了。 没事儿，加入我们。 太 low。 那和我们一起舞蹈吧。 太吵。 那和我们一起安静的跑步吧。 太累。生命在于静止。 生命在于运动。心动不如行动。 全民健身，从我做起。 机动车限行的尾号4和9。来，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依然维持以晴为主的天儿，光照和能见度都不错，大部分时间的能见度都在20公里以上，而且风力不大。午后的最高气温在9度左右，暖意融融，气象条件适宜交通出行和户外活动。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9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5度，最大相对湿度60%。白天的最高气温9度，夜间的最低气温-5度。洗车指数方面，预计未来3天没有降水和大风天，所以今天的洗车气象指数是2，比较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8:02，来关注一下路面的情况。环路方面，东部城区东二环南段、东三环全线、东四环南段、东五环的中段南向北方向车多；西部城区西二环全线、西三环南段、西四环的南段、西五环南段南向北；还有北部城区的北二环全线双方向、北三环东段双方向、北四环东段的东向西方向、北五环东段的东向西，以上环路都是车多，行驶缓慢。 老字号保护新规如何推动传承发展？最近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推动北京老字号传承发展的意见，提出要进一步推动北京老字号传承发展，让他们在新时代焕发新生机，着力打造北京历史文化的金名片。城市文化范儿今天带您一起探讨老字号保护新规如何推动传承发展。来看今天的第一道题。老字号的维权官司实在不好打，尤其是商标纠纷案。曾经有一家公司专门傍着内联升开店，一口气注册了福联升、祥联升等20多个容易误导消费者的商标，应用在服装鞋帽领域。那您知道内联升的内是什么意思吗？ A 家庭内务， B 内心， C 宫廷大内。 哎，这道题呢还要请各位朋友您好好的思考一下，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同时我们城市文化范儿节目也正在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来保持互动。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 FM 107.3 AM 1026城市文化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坐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老字号是历史文化的活化石和国际交往的金名片。为擦亮这块名片，北京市政府日前出台了关于推动北京老字号传承发展的意见。究竟这其中有什么重点内容？能给北京的老字号带来哪些好消息？北京的老字号如何保持传统、继往开来？今天我们就要跟大家一起来说说老字号保护新规如何推动传承发展。来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中国老字号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市商业企业管理协会顾问高以道。高老师您好。 你好。 哎，欢迎您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高老师再跟大家问候一下，我听不清楚您。 哦，好，大家好。 哎，好，可能这个话筒有点问题，来请我们的编辑给换一个话筒哈。那么今天呢我们还会连线一些老字号的这个掌门人哈，也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老字号的保护新规如何推动给传承和发展。那么今天呢也是非常感谢高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一早就出来倒了三趟地铁哈，高老师。啊，看来是这个话筒有问题，来编辑给我们再换一下，还是听不到高老师说话。好，那么说到这个老字号的这个传承和发展哈，那么我知道呢高一道高老师呢这些年来也一直是在为这个老字号的这个复兴而努力着。那么说到这个老字号呢，可能这个大家对于这个老字号的定义啊有时候也不是特别的清楚。这样高老师先来跟我们说一说吧，就是到底是哪一类的这个企业它可以被称为是老字号，有没有一个标准？比如说有的人觉得是不是100多年的历史的才能够叫老字号，那有的人说那是不是几十年就可以了，这个咱们尤其是北京的老字号有没有什么认定的程序啊标准之类的呢？ 那个关于老字号， 哎不行，这个话筒还是不行。来，高老师坐我身边来吧，好吗？今天这是好事多磨哈，有一点儿啊，这是有一点问题，没关系。好，我们马上请这高老师坐在我们身边来聊一聊。好，来高老师，我们接着来说这个话题吧。说到这个老字号哈，我们刚才说了，到底多少年以上的企业能够被称为老字号呢？ 简要的说，就是从1956年，含1956年之前， 1956年， 对， 含1956年之前的这样的一些企业， 对， 咱们北京是什么时候就是大规模的做过认定呢？ 这个是关于老字号呢，是原来是一种民间的说法，大家把有信誉、有特色、服务精良。这个产品特别招人喜欢的这一类的这个商店企业，他们归纳成为叫做老字号。但是古今中外从来没有过的是1993年由国内贸易部正式给中华老字号颁牌啊，然后2006年。国家商务部又重新认定，重新给中华老字号颁牌。这是中华老字号，它的硬杠线就是1956，也就是公私合营之前啊。然后呢，这些年呢，各省市又陆续由地方的老字号协会或者地方的商务主管政府部门。他给地方的老字号颁牌。北京呢在这方面一直要求比较严格，坚守了1956年这个硬钢线。 北京现在有多少老字号呢？ 北京呢现在总体上是170多家。170多家呢，其中中华老字号110多家，地方的北京老字号 就是没有挂中华牌的是50多家。 嗯，哎，那这些老字号对他们有没有一些这种动态的管理啊？如果就是说有一些问题的话，怎么来对他们监管呢？ 啊，这个是有些呢是在规章上有了这种要求，有了规定。 嗯， 但是呢正式实施现在目前呢还有待继续探索。比如说目前还没有一个正规的推出。 很多朋友啊对于北京的这个老字号，其实对于很多老字号大家都很感叹啊，也是代表了自己很多美好的这个回忆。所以呢我们之前也预告过会聊一聊这个老字号，那么也很多朋友都向我们表达了自己的老字号的情怀哈。比如说李林就发来微信说，头顶马剧园，脚蹬内联升，这是老北京的装束啊。 对，就是当时的这个最标准的上层社会的一种礼仪的打扮。 对，然后岳腾选说，我就认为老字号的吃食，稻香村天福号，我就老认这个，我老买的就是这个。吃饭就喜欢什么便宜坊啊、东来顺啊之类的。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就是从小记就传承下来的，它是既是一种乡愁，又是一种心结。 嗯。所以大家对于这些老字号其实还是非常的这个喜爱，而且有一份很浓厚的这个感情啊。 咱们常住北京的人都心心相记，更不用说我手里有好多的例子，就是海外华人一提到老字号，一见到老字号热泪长流。 哇， 这种的情况它实际就代表了故乡。 哎，咱们北京老字号刚才您说有170多家，就是它有哪些的门类呢？ 它是首先呢，民以食为天，是以餐饮和食品为主的。其他呢，像中华民族的保护神，中医中药啊， 对对对， 以同仁堂啊、和田堂啊这为代表。其他呢，还有呢，服装鞋帽比如说马剧园呐、盛西服啊、年来生啊，瑞福祥啊、洪都啊，服装鞋帽这一类的。还有文化类的。比如说珐琅厂啊，工美啊，等等等等。 这是属于文化类的哈。 对对，分成几个大类。 那么北京市政府呢最近出台了关于推动北京老字号传承发展的意见哈。这有一个背景，就是这么说的，说这个近年来呢北京老字号经营发展总体态势良好，创新意识逐步增强，品牌影响力显著提升，但是也存在着固本传承意识弱化、文化特色不够鲜明、品牌保护能力和改革创新动力不足等问题。高老师也来跟我们说一说，有没有什么样的这个老字号的一些这种心酸的这个故事？因为我刚才也说了，高老师这些年来一直致力于保护老字号的传承、保护和发展，为此也建了很多的群啊，把我们媒体的记者都拉到这些群里头。老字号他们这个发展的其实还是有一些，虽然很尽力的在保护，但是还是有一些挽留不住哈。 这个呢是有几种情况，比如说随着时代的发展，有些行业它是被时代淘汰了，你企业又没有马上转型，这个时候你就自生自灭。比如说最简单的一个例子，在实行火葬之前，大家要装棺材，各北京有很多的棺材铺，而且有些是很大很有名的，但是随着火葬的强制推行，这个行业就消失了，但是呢还有呢是随着这个时代的变化，这个社会环境没有对这种老字号的特殊情况给予包容和保护，再加上自己的努力不足，转型不够，比如说一个大集团手下的两家北京的糕点老字号就都消失了。另外像大家耳熟能详以瑞福祥为首的过去叫做八大祥，现在除了瑞福祥和千祥意 大家还记得有哪个祥在这儿吗？啊，这个既有行业的问题是吧、这个大家都穿成衣了，再去采购服装面料的已经越来越少了。 嗯， 也有企业你自己转型没有，比如说这个瑞富祥，很早之前我就约了北大的五个 MBA 都是在国际跨国集团做高管的，他们特别热心的为瑞富祥做了一个长远的战略规划，做了市场调查，非常清晰地指出来以后要以定制服装为主。 嗯，那么他们现在也是在朝着这样的方向发展吗？ 很多人都不知道，我听说了瑞富祥的旗袍， 嗯， 13万一件18万一件而且真的卖出去了。 我们今年年初时候做这个老字号新疆湖，他们瑞富祥的负责人来说过这个。 哦，对，然后我真的到店里去一看，那儿还有150万的一件旗袍呢。 所以说，老字号在新的这个时期也要有找到适应自己发展的这些道路。 对对对，这个就跟过去的计划经济、统购统销，那个由政府定价，这都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你自己能不能跟上这档潮流，引领潮流？ 好，那么说到这儿呢，我们再把第二道题给大家重复一下，也请朋友们再好好思考一下。 老字号保护新规如何推动传承发展？最近，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推动北京老字号传承发展的意见，提出要进一步推动北京老字号传承发展，让他们在新时代焕发新生机，着力打造北京历史文化的金名片。城市文化范儿今天带您一起探讨老字号保护新规如何推动传承发展。来看今天的第一道题。老字号的维权官司实在不好打，尤其是商标纠纷案。曾经有一家公司专门傍着内联升开店，一口气注册了福联升、祥联升等20多个容易误导消费者的商标，应用在服装鞋帽领域。那您知道内联升的内是什么意思吗？ A 家庭内务， B 内心， C 宫廷大内。 这道题呢，还要请各位朋友您好好的思考一下。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中国老字号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市商业企业管理协会顾问高以道老师，来跟我们一起聊聊老字号保护新规如何推动传承和发展。那么刚才呢，高老师也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了一下目前咱们北京老字号的发展的一些这个情况哈。那么我们之所以会请到高老师呢，也是因为最近北京市在全国率先出台了老字号保护的这个新规哈，主要目的呢就是通过落实意见，5年内要认定100名北京老字号工匠，经营规模超过10亿元的老字号企业要达到20家以上，使得老字号的这个传统技艺得以传承，京味文化进一步弘扬，老字号的这个品牌保护能力和创新发展能力都得到提高。那咱们先来说一说这个老字号的工匠吧，现在咱们北京有多少老字号的这个工匠呢？ 他是分配在专门做老字号工匠，是这是这个商务局的新的说法。但是分散在各行各业，他有很多特别优秀的工匠，他是以各种形式来命名，比如说刚刚结束的北京商业服务业的技能大赛，在各行各业里都有很多老字号的优秀人物，获金奖啊。比如说最简单的，比如说配眼镜，那大明，验光师，这个就非常厉害了，不是验光，可不是像大家以为的 秦英瑞秦大师 啊、对对对，可不是就是拿一个电子验光机一比就行了，那是需要人工不断的调配的，有很多的经验有在里边。 那么现在老字号工匠他们收徒弟顺利吗？ 现在各个企业呢都陆续的采取了这种形式。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就跟那个过去的那个老企业的那个徒弟收徒弟是吧，和现代的完全现代的企业运用制度都有所区别，非常有特色。比如说过去叫3年零1节，现在一般都是3年啊，然后由这个师傅来选择认定，然后手把手的把自己的以 非遗传承为代表的这些手艺交给徒弟，到最后有一个出师仪式，非常隆重。 刚才说了，北京市要在5年内认定100名北京的老字号工匠。现在北京老字号工匠是一个什么情况呢？ 刚才我说了，就是分散在各行各业。你比如说，理发，那四联这些获金奖的机会就太多了，是吧？比如说照相，中国照相馆，对吧？大北照相馆啊，他的这些人物摄影。这就是在同类照相馆里它就特别突出。 那等于是就是说这100名北京老字号工匠是北京在5年内要进行重新的一个认定，是吧？ 这是一个新的提法。 哦，新的提法。 原来是分散在各行业的。 明白了。说到老字号的工匠，接下来我们也来连线一家老字号的企业内联生，千层底儿大家都很熟悉哈。究竟这项工艺技艺传承的如何呢？我们来连线内联生的副总经理程旭。程旭您好。 哎，您好，王艳老师好，高老师好，听众 大家好。哎，那么程旭跟我们来说一说，因为我们刚才也正好说到了关于这个老字号，北京要认定这个老字号的这个工匠哈，5年内认定100名。那么，内联生也有老字号工匠吧？ 那肯定是有啊。 咱们内联生有，就是这种老师傅，因为这个认定老字号工匠还要需要这个商务局来认定哈。那你们现在您自己觉得大概有多少呢？你们比较这个牛的这种这个老工匠 啊？其实我们现在是以这个叫非遗传承人团队来打造，是由国家级非遗的传承人何凯英师傅，带了4名徒弟在传承这项制鞋的技艺。 带了多少徒弟？ 四名徒弟 啊。那他们的技艺有什么讲究呢？ 就像刚才高老师说的，就过去是3年0一节出师，其实我们现在这几个徒弟也都是最短的也学了5、6年了，然后长有的学了10几年，当然已经都出师了。 那么刚才说的高老师说的这个3年的这个是老的这个说法哈，那这次意见也提到 3年0一节， 3年0一节， 对，3年再加上一个节气的节， 是24节气的一个节气。 那这次提到这个鼓励老字号企业探索现代学徒制，怎么理解这个现代学徒制呢？ 我觉得就是除了过去的那种就是经验的传承以外，还要就是总结更多的方法。因为现在的这个教学嘛，就是有点类似于我们意义上的培训嘛。也有一个就是经验的总结，同时也要有科学的方法。而且对，其实就说现代工匠嘛，并不是中国独有的，像日韩啊，包括欧美啊，应该都有这种的现代的匠人，也有这种世代徒的这种传习。 那么这个是这个现代的这个学徒制哈。其实按说现在内联生您说的这个非遗团队，它也算是这种现代的学徒制的一种方式哈。 对，这比较贴合这个我们的这个企业的情况。比较适合吧，只能说。 那说到这次的这个对于这个北京老字号保护新规的意见里头也提到了要保留符合要求的传统牌匾。说到这个我就知道这个内联生为了咱们这品牌打了9年的官司，是吧？所以这个老字号维权也是难上加难。 对，挺辛苦的也是。 这个还有区别 啊。 这个你刚才说的主要是老字号商标问题。老字号商标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有很多历史遗留问题和现在的新产生的问题。这是商标。刚才我理解文件里所说的是牌匾。是因为现在都在统一牌匾，你注意了吗？在这种情况下，强调老字号可以保留自己特殊的牌匾，这是一个政策的优惠。 那咱们内联生有自己特殊的牌匾吗？我记得是有的哈。 对，我们现在使用的牌匾就是也是我们的注册商标，是郭沫若老师然后题写的。 我记得好像是挂在你们店里头是吧？ 挂在店门口。 店门口是吧？ 对，就是我们除了大石料总店以外，就是各个分店门口挂的也是这块牌匾 复刻的，那就是 对。 那么这个关于推动北京老字号传承发展意见里头，也对北京老字号的这个创新发展改革增效工程提出了这个发展的意见。那么程旭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内联升在这方面有哪些这个创新和增效的这种改革呢？ 啊，就是除了传统的这种款式以外，我们在产品上面也做了大量的创新。 嗯， 包括特别是最近几年吧，我们跟这些文创进行合作。 嗯， 啊，和国内国外的一些著名的 IP，一些影视啊、动漫啊都进行了合作， 包括什么迪士尼这种哈。 对对对对对， 嗯， 包括其实今天我们刚刚上线了一个全新的系列，是跟央视的国家宝藏合作的。这个系列现在正在天猫上做预售。 哦，您看这广告做的太及时了。 就是这些它的内联升这些年的它的不管是款式的还有质量的和销售的各方面创新来讲，如果你不强调的话，很难让人认为它是一个老字号。 嗯， 跟新型企业我感觉不出什么区别来。 嗯， 谢谢高老师。 哎，那程旭，您作为这个内联升是现在是年轻一代的领头人。 哎，对对对对对。 那你觉得像内联升这样的老字号，它的发展过程当中，你觉得最难的是什么呢？ 我觉得还是就是人才方面还是需要有待加强。 嗯， 就是人才团队的建设，因为现在。实际上这个不管是市场竞争啊还是企业之间的这种比拼，更强调的是人才的储备。 嗯， 啊，就是很多事儿还都是得非常懂的非常专业的人去做， 嗯， 这样才能把这个事儿做好。 嗯， 包括我们过去的几年我们都在做电商。 嗯， 应该说在北京老字号里边电商这块做的也还不错吧，但是有的时候遇到的瓶颈就是这个人员这块儿，技术啊，不是很专业，还需要。 另外，我知道你们这几年也一直在这个维权上面花了不少的精力哈。 是的，是的，嗯。 这个是不是也是你们这个内联升现在发展当中也是遇到的一些这个阻碍之一啊？ 对对对，特别是这次这个就是北京市政府出台的这个老字号的总规，我觉得在这一块儿。真的是特别有它指导意义，因为过去我们在这个打官司这块儿，投入了很大的人力啊，包括时间上的精力啊，确实遇到了很多的问题。 嗯，就是刚才说的打了九年的品牌官司啊。 对对对，这样从市一级的政府重视这个事儿，我相信以后就这样的问题就可以得到解决。 嗯，当时是一个什么情况打了九年的维权官司呢？ 就是河北的一个小厂吧，他等于是傍着内联升这个商标注册了很多的这种近似的商标，就是我们现在俗话说的叫山寨品牌嘛。 哦， 叫内联升，他注册一个瑞联升，一个福联升，一个祥联升，然后这样七七八八的可能十几个商标，就是恶意性的注册。 嗯， 每月吧平均注册一个商标。 嗯， 然后你去，因为我们要通过商标局啊，通过商评委啊，给他撤销。 嗯， 就是他有一个周期。 嗯， 就是这个商标到期了，你可以去提交这个驳回。 嗯， 然后还有下一个商标，就是不胜其扰。 嗯嗯， 啊 嗯，所以呢，你们花了这个九年的时间，终于把这件事儿才搞定，太不容易了。 对，现在总算把这个就是权力确定下来了，因为除了走行政的这个流程以外。最后就是，没有办法，我们通过司法打了一审、二审、三审，打到最高院，这样把这个商标给确权，就是构成次次把对方给撤销掉了。 嗯，所以说我们也希望北京这个出台的这个老字号保护的新规哈，能够对于老字号能够有一个这个全面的保护，也促进你们更好下一步来发展。 没错没错， 我们也很希望看到这样的老字号在这个新的领头人的年轻领头人的带领下焕发出勃勃生机来。 很多人呢不太接触这个群体的话， 嗯， 很难理解这份文件的分量 啊。来，我们这样先请这个程旭，完了那个谢谢您，然后电话我们再继续，到时候稍后交流，好吧？ 好的好的， 好，谢谢，再见。嗯， 谢谢，再见。 刚才您看，我们跟这个内联升年轻的负责人程旭聊到内联升发展和创新，刚才这个程旭就说到这个维权哈， 嗯嗯， 维权也是现在老字号生存的一大障碍。 对对对。 啊。 嗯，同样一条街，瑞福祥，前些年就在同一条街上就冒充瑞福祥的牌子，他的包装，商标都打瑞福祥，明明是一家南方的企业，到最后，由法院来判，就赔了40000块钱，这个力度不够，这是当年的前些年的事。 所以内联升是老字号里改革比较早的，它是纯粹民营的老字号哈。 这个事情就特别典型，我就当时看。北京城区几个区的区委区政府你的开明程度问题，这里边涉及到的主要是当年的宣武区委区政府特别开明啊，该放开的就放开，所以在他现在宣武区的几家老套蓬勃发展，我也跟他们探讨过这个问题，因为一谈到改制大家都不约而同的说到国有资产流失，原来都是国有企业吗？是吧？那我问一下，到底流失没流失？他们的董事长，金座董事长告诉我，不说别人，就说内联升，他现在每年上交的税收，就比当年的营业额还高，你想想，这是失还是得？ 所以说他们的这个现在的这种良好的发展其实也是为其他的老字号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对对对，是。 说到老字号大家很有感情，一一说了，我买过几顶圣西服的帽子，主要是春夏季的遮阳帽、棒球帽，棉麻质地的，很舒服而且很耐用，颜色款型都保持的比较好，用了7-8年了呢。 它的出口几款那个鸭舌帽，出口特别旺盛。特别漂亮。 蓝还问了，说请问一下这高老师啊，同声和的这鞋是不是老字号啊？ 是是是，那个错不了的。 红生也问了一个问题，他说老字号呀也要与时俱进，比如内联升的鞋，他说一下雨啊就这是什么褶子了是吗？ 啊，对对对， 褶子了。他说应该开发点雨靴，打出品牌来。他说皮鞋他们是早开发了，我买过一双。 是是是。 大家也对于老字号也有不同的需求，因为根据时代的这种发展哈。 对，他现在有一个保护措施，就是下边贴一个胶底儿。 哦，也是一种方法。 对对对。 好，那么说到这里呢，我们稍后来继续，在这里要为朋友们预告一下，明天我们城市文化范儿即将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 坐落于砖塔胡同的正阳书局有着北京最美阅读空间的美称，在这个北京城区仅存密檐式砖塔下的砖读空间，集博物馆、图书馆、民营书店、文化沙龙于一身，更像是一座能够给人阅读情怀的四合院。而拥有1200种与地质学相关专业图书的大地书院，则开辟了地质主题生活馆，从单一卖书的纯消费空间转变为迎合读者文化口味和多元需求的综合文化体验空间。这两家书店有怎样的故事？今天做出了哪些和阅读相关的独特服务？城市文化范儿和您一起走进书店，爱上阅读。 老爸，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生活家地板境界系列，制成零甲醛，更能除甲醛。 德国都方刷新400-015758-59，德国都方刷新。 福临门稻花香，正宗五常稻花香大米。 喇叭裤 disc， 年轻的时候爸妈都是潮流先锋。如今年过花甲，爸妈的生活一样可以很潮。传递最新养老理念，介绍最新养老科技，新潮养老产品，前沿养老服务，视频直播，互动体验。我是芳华，爸妈潮生活就在听听 FM。 下载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青南古院右，东方新国门，大德容天下，新月会四方。 我的家乡大兴是古老的，它有近900年的历史，同时我的家乡大兴也是崭新的。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我们也希望助推大兴区文创产业的发展。 我在大兴，我爱大兴。

关于这个北京老字号保护新规如何这个推动传承和发展，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中国老字号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市商业企业管理协会顾问高以道老师。另外我们也会联系一些老字号的掌门人，刚才我们连线是内联升的这个负责人来聊了一下。听众索索米说这个我啊还是信任北京品牌的吃的，比如说精良的米呀、面啊等等。哎，但是最近也是发生了一些事儿哈，高老师，所以这个北京的老字号要保持这个金字招牌品质过关是大家最希望的。高老师怎么看这个事儿？ 这个事情呢是一个涉及红线、涉及底线的事情。 是。 这个在市场经济的竞争之中，老字号能够几十年、上百年、几百年传承下来，它的最基础的东西就是诚信。大家对老字号的热爱首先是产生于信任。如果老字号你不管你做到多大，你自己在品质上出了问题，那就是自毁招牌。政府在社会包括你们媒体，大家都在爱护福祉，但是你自毁招牌，大家谁也没有办法了。 对，所以这个老字号要爱惜自己的这个金字招牌 哈。是 没错。那么这次的发展意见里也提到了这个传承固本，支持北京老字号企业建设原料基地，加强源头管控，保证成品质量。那么北京的老字号做了哪些努力呢？我们也来连线王致和的总工程师王立英。哎，王总工您好。 您好，您好，主持人好。 哎，那么非常感谢您哈，这个接受我们的采访。您听说是正在路上是吧？辛苦了。 您说， 那跟我们说说这个王致和这个有腐乳等等一系列的产品。年初您也来我们这儿做过这个我们的老字号新江湖系列的节目哈。那您跟我们说说王致和怎么来保证这个质量和安全呢？ 王致和呢是一家具有349年历史的一个中华老字号企业。一直以来呢，我们把控制产品品质啊作为是头等的大事，实施呢是从原辅料到产成品的全过程的质量控制。第一呢，我们是关口前移，从源头来进行控制。一说到这个呢，肯定要说到原辅料。 对， 在这方面呢，我们采取了多种的措施，具有呢稳定的供应商，一些原辅料呢是定点的进行加工生产，严格呢执行供应方的这个管理和考核。确保呢购进是合格的原辅料，针对每一批的原辅料呢都要进行严格的质量的检验，合格后呢方可投入生产。从原料的进厂至源头就把好第一关口。这是原料。第二呢，我们通过了这个质量管理体系、食品安全管理体系、HACCP 体系，注重呢管理体系在实际生产中的这个落实，做到了预防控制。每道工序呢都严格的按照工艺的要求标准进行生产，加强呢现场的管理和卫生的控制，这是过程。第三呢，我们不断的提升我们的监测能力，为了把好呢最后一道关口，我们购进了先进的检测设备，比如说像这个液相色谱仪、气相色谱仪、原子吸收风光光度计等等这些精密的设备，实现了对这个产成品、原辅料、添加剂这些食品安全项目的全方位的这个检测，从而呢更好的呢保证了产品的质量安全。因此呢，我们是从原料的采购、过程的控制、质量检验、产品销售等每一个环节呢都严把那个质量关，坚持呢供应是优质、安全、健康的这个产品回报给大家。 那么我们在谈到这个关于推动北京老字号传承发展的意见里头呢，大家也很注重的就是老字号的这个创新发展、改革增效工程哈。那么刚才的这个内联升的这个程序也谈到了他们的一些做法，应该说老字号需要争夺更多的市场，争夺年轻的这个消费群体，大家也都在想办法。那么王致和在这方面有哪些举措呢？ 多年来啊，这么多年啊，王致和呢持续是进行的这个创新的一个发展啊。就是包括呢像产品的创新、工艺、设备、技术的创新，这些呢都在呢不断的在进行做。近年来呢，我们研发上市了这个盐度呢比较低的这个系列的淡口哺乳。 低 盐 分 呢，对对对对，盐度比较低， 颜色呢有了大幅度的降低。这些呢 GI 的副乳呢，因为本身副乳里边呢含有大量的这个营养的这个活性成分，你比如说像维生素 B 族元素，尤其像臭豆腐里边的维生素 B12， 还有红薯里边的维生素 B2 等等吧，好多的那个维生素 B 族元素，还有呢副乳里边含有的高活性的大豆异黄酮、大豆肽等等，这些呢营养健康的成分，因盐度降低之后呢，它可以更好的对人体呢发挥作用，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满足了当前消费者呢对于这种低盐健康消费的这种饮食需求。 嗯， 同时呢我们也开发了这个其他的系列的，像这个花卉副乳还有橡木汤葱副乳等等，满足了这个消费群体还有特殊群体的一些这个新的一些需求，这是从产品的这个不断的开发和这个角度来说的。在供应技术设备自动化方面，我们呢一直是在传承古法的技艺，因为老字号嘛，他一直提到了肯定是传承为主，传承也不断的呢进行创新，比如说呢像进行了副乳的植装工艺，还有副乳的白坯的自动化生产，还有后期清理的自动化的升级等等。这样的话呢，因为它改变了传统的粗放的这种手工的操作，多道的工序呢实现了这种自动化标准化，实现了更加这个标准化科学化的这种生产。在实现企业不断稳定发展的同时呢，也推动了这行业的规模化工业化的发展，要不大家呢在市场上也不会见到这么多的副乳产品。 嗯，好，非常感谢这个王丽英王总工给我们介绍的王致和的一些好的做法，也希望祝愿你们能够发展的更顺利，为我们这个餐桌增添更多这个应该说大家喜爱的这个品种哈。谢谢您。 谢谢 王致和，他有很好几个非常优秀的特点，一般都比不了的。一个他是年代久远，他和同仁堂是同年的， 嗯 啊，然后呢他在老字号群体中间率先打商标维权，维护自己商标权的国际官司，而且打赢了。 哦， 这给全中国的老字号一个信心和鼓励， 嗯， 真是牛得很。另外他是在科技创新上在老字号里非常难得的， 嗯， 比如说刚才说的低盐腐乳， 是 它是过去那个高糖高盐都是为了防腐， 嗯， 它是用生物科技解决了这些问题， 嗯， 这也是非常优秀非常突出的这特点， 嗯， 比如说它的博物馆， 嗯， 一般都是这个由北京的商务部门来那个赞助，它是从科委系统来赞助，因为它获过科技奖。 哇， 哦，另外还有就比如说这个他现在产业链的延伸， 嗯， 他现在把他的这些个酱豆腐臭豆腐开发餐饮， 嗯， 你想象得到吗？在他的博物馆里你可以现场炒一个臭豆腐炒鸡蛋，特别香特别好吃， 是吗？这个很有意思哈。 对对对， 所以说其实这些老字号呢，他们自身也在不断的这个创新自己的这个造血机能来适应这个时代的发展， 啊， 而且呢为了应该说让这个老字号啊更好的发展，这次的这个北京的这个新规里头也谈到了要鼓励这个国有老字号企业引入各类的社会资本， 对， 支持符合条件的老字号企业上市，嗯，应该说这个也是对他们的一个很大的这个鼓励和支持哈。 我一直在说呢，越看这份文件分量越重。 嗯。 它一个在这个整个这个面上来看， 嗯， 在全国它又打了一个先锋。北京在扶植发展保护老字号上面一直是率先的。 嗯。 当年的这个陆浩副市长，程红副市长都在这方面做过很多的努力。北京的老字号的保护和扶植发展在全国一直是力度最大的， 嗯， 而且是一直在率先的。 嗯， 这次又打了一个先锋。 嗯。 如果一般的看可能体会不到， 嗯， 因为跟这个老字号接触20好几年25、26年了， 嗯， 所以越看越觉得它很有分量， 嗯， 打了先锋，同时非常有针对性， 嗯， 既有全国的这个总体的政策环境， 嗯， 又有北京市的特点，拿出了几个方面它要求在这方面有所突破，这是对老字号的关怀和宽容， 嗯， 就是比一般的企业我在这方面给你放宽， 嗯， 这个我觉得非常非常非常高兴，特别兴奋， 所以推动他们的这个发展是有很积极的作用的。 对对对对对， 嗯， 你比如说刚才说社会资本的问题， 嗯， 如果完全是国有企业一统天下，这个市场经济它的活跃程度很难形成。咱们手里有现成的例子， 嗯， 刚才说到的内联升啊， 嗯， 生物区还有张元呢，啊，那个北京电视台的标板广告。是吧，嗯，大家谁中国茶张一元， 嗯， 另外像这个刚才说的瑞福强啊，另外还有宣武区的菜板，现在菜板一开始北京市商务局商务委颁牌京城黄金第一家之后，一直是维持了中国黄金第一家，世界黄金协会、世界铂金协会的这些会长到他这儿来，惊讶的不得了，想象不到这么一个原来一个区域的百货商场卖黄金、卖珠宝能卖成这个样子，啊，他是两次改制。第一次是有限责任公司，第二次是股份有限公司，就有了他现在原来从3100米他的后院破破烂烂，就一个区域的3100米的这么一个破商场， 嗯， 有了现在的大楼，就是通过两次改制， 嗯， 股份有限公司引入社会资本，然后现在每年100几十个亿的销售， 嗯，非常的棒哈， 嗯， 朋友们还问蓝说，哎，问一下老财神腐乳是不是老字号？高老师，这个我们听众在问的， 那个是也是 也是哈， 对对对。 然后 那个这个王志和，他实际他已经跨省市发展， 嗯， 他收购了桂林的三花 啊， 桂林有三个龙头的地产品， 嗯， 其中就是白腐乳，实际被王志和已经收购了 啊， 南北市场他全占了， 南北通吃了。 这些你如果不了解的，你很难想象。 嗯，没错。然后还有朋友呢，特别赞同高老师刚才说的，说您说的特别棒。 哦，是吗？ 然后洪生还说了，说高老师您说的太对了，老字号要是自毁招牌，一辈子都翻不过身来的。 哦， 具体的我就别说了。他说有的店人员真是参差不齐， 是 差点意思。 啊，是是是， 嗯嗯， 老字号，这个从各行业还有各企业来讲， 嗯， 一直它的发展是不平衡的。 是 啊，这里边我觉得。针对这次商务局的这个重要的文件， 嗯， 我觉得后边涉及到的是把它系统化， 嗯， 让它落地，啊，让把那个责权利分别把它有所针对，然后有所措施， 嗯， 能够真正起到对北京老字号的整体的一个促进作用， 嗯。也希望我们的老字号传统技艺得以传承，京味文化能够进一步的弘扬，哎，老字号的品牌保护能力和创新能力也都得到进一步的提高，哎，也希望老字号能够坚守初心，一直是我们消费者放心的亲子招牌。好，那也非常感谢高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老字号有最新的消息和变化，高老师一定要再来做客哟。 啊，非常愿意跟大家聊。 好，谢谢您。来，我们最后来公布一下今天第二道题的答案。 老字号保护新规如何推动传承发展？最近，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推动北京老字号传承发展的意见》，城市文化范儿今天带您一起探讨老字号保护新规如何推动传承发展。王志和原本是安徽省宁国府太平县仙源的举人，清康熙八年进京赶考落地，受盘缠所困滞留京城，幼时在家做过豆腐的王志和为谋生计做起了豆腐生意，在所住的北京前门外延寿街羊肉胡同安徽会馆内用手推的小磨，每日磨上几升豆子做成豆腐沿街销售，同时他刻苦攻读以备下科，剩下某日他做出了豆腐没卖完，担心日久腐坏，便切成四方小块，配上盐、花椒等佐料，腌于一小缸中。从此，他歇服停磨，一心攻读，竟淡忘此事。秋凉后，王志和重操旧业，猛然间想起那小缸豆腐，连忙打开，未曾想臭味扑鼻，定神一看，豆腐已变成了青色，扔了实在可惜。于是他大着胆子尝了一下，不料别具风味，品者无不称奇。王志和臭豆腐遂声名鹊起，所以这道题答案是 C。